声音里的严肃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午后以多云为主，气温较高，天气有些闷热，同时有轻度霾，能见度不太好，大家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，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，最高气温3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有轻度霾，偏南风二三见四级，气温32到28度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胡德海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，临阵不惧，不管他心里多慌，脸上你露不出来。把这位气得把脑瓜一拨了，我说你是什么人，竟敢口出不逊，不认得我呀？哈哈哈哈，告诉你吧，姓胡，胡大海呀！此人闻听，战马踏踏踏倒退几步。你是胡大海？ 对呀、啊， 早听说过吧？我说癞蛤蟆，你要明白实物，赶紧把道路闪开，让谋家过去。牙崩半个，说个不字，你来看那，嘿嘿，无人能逃脱我手中的大枪。今天我一枪扎你俩眼儿，可把这位气坏了。书中代言这位是谁呀、啊？再三前文书说过，张士诚手下有王氏三白。吕家六吕，姓吕的就哥六个，最厉害的是金堂无敌将吕俊，这是吕俊的六弟，名字叫吕霄，外人送号叫金硕无敌将。这吕霄在张士诚手下那是一员大将，领着一支人马在外头拦着朱元璋，没想今天晚上遇上胡大海了。他哪知道老胡这两下，他抡独角娃娃说催战马过来，搂头盖顶往下就砸，你找家伙的、老胡还真有个冲劲儿，使了个横弹铁门栓，开呀，两件兵器碰在一处，尤其是黑天层层之冒火花，这一下可把老胡给震着了，把个胡德海震的在马上一摘尾，就听那腰声嘎嘣一声，骨头好像没错环。胡大海一咧嘴、两只手脚着发麻，膀上有点发酸，心说可坏，这小子真有把力气，看这意思我盯不住他。老胡暗咬牙关，顺大枪跟吕霄站在一处， 也就是五六个照面，胡大海就盯不住了。老虎眼珠一转一琢磨，不好办了。一会儿张士诚的军马非得上来，追兵也得赶到，我腹背受敌是孤掌难鸣啊，我怎么闯连营啊？有了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干脆我调理调理你们小子。想到这，胡德海把马带住了，耶，带着，把吕霄吓得一哆嗦，好像没掉下马来。耶，什么事儿？我说你，哎，我说小子，咱把话说清楚了。刚才打了这么一会儿，我一看呢，你还够一员大将，在我手下真能打十几个回合。不过说老实话，你呀，功夫没学到家，比我姓胡的还差点。今天我就问你一句话吧，咱们是君子战还是小人战？吕霄一听不明白，啊，姓胡的，何谓君子战，怎叫小人战？不明白，听我告诉你啊，要是君子战，就你一个人，我一个人，咱们单对单，各对各，谁也不行帮忙。你要把我赢了，算你有能耐；我把你赢了，算我姓胡的有本领。要是小人战，那就大伙随便了，你有多少人来多少人，大伙群殴，这就是小人之辈。你说吧，咱们今天怎样打法？胡大海呀，叫你这两下子还用得着小人战吗？别看本将军领兵带队，谁我都不用，就猫家一人足矣。我愿君子战。好，好样的！哎，这才叫英雄。我姓胡的，一向就主张君子战，谁可也不行帮忙啊！我告诉你，要叫人帮忙，你不算英雄，那是自然。姓胡的，你放心吧。吕霄说完一拨马，告诉手下五百军兵，就在后边压住阵脚，谁也不用帮忙。嘱咐完了，把马圈回来，又站了胡德海。他可不知道上了胡德海的当了。又打了几个回合，打着打着，胡德海冷不丁喊了一声：“哎，你真是小人呢、啊！为什么叫别人帮忙？”把吕霄吓得一哆嗦，谁帮忙了？你回头看看那是谁。吕霄信以为真，甩脸往后头一看，没人，就知道上当了。就在他一转身的功夫，胡大海把牙关一咬，扯了你娘的吧，没人。要说这个人缺德呢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就这一铁枪正扎透吕霄的前心，咔哧一声把后边把枪尖就露出来，把个吕霄疼得惨叫一声，嘡啷啷，娃娃说落地是绝气身亡。胡大海够狠的，后把一翻，前把一顺，推你娘的，啪，扑通，把死尸就招于马下。你说这吕霄死的冤不冤吧？三军这一乱，可了不得了，主将阵亡了，抓胡大海，抓胡大海。老胡一看是当兵的，我就不怕你们，把大铁枪抡开了，是马入人群，见人就扎，见人就挑啊，真是血贯同仁，跟疯了似的，杀黑一条血路，老胡就跑出去了。这军兵就在后喊：“接着，别让胡大海跑了，接着抓胡大海呀！”他来两两两两两，他来两两两两。前面当然有人了，老胡一看，干脆我也喊得了。 他扯开喇叭嗓子也喊开了，抓胡大海哟，别让胡大海跑了，把当兵的弄糊涂了，谁是胡大海？有的人知道名没见过，趁着混乱之际，老胡一口气就跑出十里地。别看十里地，他也没离开人家的连营，还在人家圈里头转呢。也该着胡大海倒霉，跑别地方还都行，正好跑到心腹重地，到了张士诚的中军保障。越杀人越多呀，咱们单说保障之中，苏州王张士诚、大元帅赛张飞的张九六、军师张合变、南侠王耐云、金坦无敌将吕据，所有的众将不下100多人，正商议事儿。说商议什么事儿呢？原来这个苏州王张士诚背着朱元璋不知道，私自召开一个会议，参加的有南汉王陈友谅、九江王陈友弼、大梁王马增玉、西凉王马增善等等，开了个九王会议，研究的是什么呢？要拖朱元璋的后腿儿。他们看出来，朱元璋建都在南京，其势不可挡啊，早早晚晚天下有他吞并之意。假如朱元璋要当了皇上，统一了全国，我等焉有容身之地呢？最后他们研究个办法，决定抄朱元璋的后路。张士诚的任务是把朱元璋骗出南京，困在牛塘峪。哎，这是张士诚。陈友谅和九江王陈友弼趁着朱元璋领兵在外，家中空虚，领兵攻占南京。他们采取个钳子型，两路夹击。马增善、马增玉负责押送粮草，负责总后勤。现在呢，张士诚先下了手了，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。但是陈友谅、陈友弼是否进兵了，战争进行到什么程度，现在没得着消息。张士诚为此事着急。另外，朱元璋被困在牛塘峪时间不算太长，也不算太短，究竟里边还剩多少人马，得多少日子能把这些人困死，他也怕来援兵啊。今天就为这事儿开会，也打算分分工。正开着会呢，就听外边一阵大乱，倒海翻江。大家全愣住了。苏州王张士诚就问，外边出什么事了？有人赶紧打探回来，向他报告，王爷可了不得了，听说牛塘峪里头派出个人来前来搬兵求救，正闯连营，伤了我们不少的弟兄，这家伙胆子还不小，也许地理不熟，杀到中军保障外边来了，现在正跟晋军交战。哦，这是谁？朱元璋手下真有横人哦，竟敢闯连营。苏州王吩咐一声，来人，亮全队在阵观看。张士诚吩咐完了，外面有人把逍遥马带过来，他飞身上马，众将保护着，点起无数的火把，来到出事的地方。张士诚往前头一看，呵，有一个人真不亚如虎入狼群，东冲西闯啊，把苏州兵杀得四散奔逃， 撇刀扔枪。在张飞的张九六一看这可不高兴啊，把大铁枪一晃，来啊，我军撤。元帅传令四外一鸣金，再看这些军兵们一看元帅来了，哗，燕赤行排列两厢，把道路闪开，这阵把胡德海就露出来了。哎呦，再看胡德海满头是大汗，顺着下巴壳往下滴滴答答滴汗珠子，老胡这肚子一鼓一鼓的，哎，可喘一口气儿，把脸上的汗擦擦。老胡长身一看，这什么地方？哟，这回他看清了，可以看正中央黄伞之下，这不是苏州王张士诚吗？ 我怎么跑到这来了？ 哎呀，这糟糕糟糕！但是后悔来不及了。老胡一想，既然来到这儿了，怕也无用啊，我唬唬他们。喘了喘气，马往前一松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人呀，把马带住了，把嘴一撇，眼睛眯缝着盯着张士诚，一语不发。单说张士诚看清楚之后，马往前提，用马鞭子一指，带对面来者何人？不认得我是谁啊？胡德海呀！哟，张士诚心里头说话罢了，哇，怪不得人家朱元璋成事，人家这些磕头的把兄弟真了不起呀！我听说这个胡大海，此人自幼足智多谋，骁勇善战，什么战场他都参加过，而且都逢凶化吉，在朱元璋手下屡立战功啊！啊，这回又是他搬兵求救去，竟敢一个人跑到我的连营来溜达来，你简直是没把我张士诚看在眼内，没把苏州兵摆在心上啊！他是又赞成又恨，看罢多时。胡大海，难道一说你闯连营要搬兵不成？ 对了， 你算猜着了，看见没看见，某家的背后背着我家主公的圣旨，元帅的大令，回南京搬兵去喽，把那有能耐的全把他们找来。哎，张士诚啊，我得告诉你点事儿，在我走了以后，你买点香一皂，把你那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啊，等着把刽子手搬回来切你的脑袋。这一句话把张士诚气坏了，哈哈哈，姓胡的，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？搬兵你算心驰妄想啊，恐怕你死得眼前你还不知道。来人，赶紧把胡德海生擒活拿。 遵令。 谁过去了？头一个就是大元帅赛张飞的张九六。张九六的心里头不是滋味。什么原因？说我们把朱元璋这么些人困在山里头，很长时间了，一兵一卒没抓住，人家还派出一个人闯连营，伤了我手下不少人，你说我这个元帅怎么跟徐达比？我手下这些将官怎么这么饭桶？怎么跟胡大海比？ 所以当元帅的不是滋味。苏州王振一传旨，他头一个挺大枪来战湖台。老胡一看这家伙长得真跟张飞一模一样，斑卷荷叶乌金盔，乌金甲，皂罗袍，大黑马，蛇矛枪，背后背着十八节紫金鞭，面如黑锅底，抱头环眼是燕寒虎须。 哎，怎么那么像？ 老胡想这次可厉害呀，我要能把他赢了，班兵就算有希望，赢不了他将够呛了。他正想着，张九六这大黑马就到了眼前了。呼啦呀，胡大海，哎，往哪里走？老胡一听这什么毛病，要啃我是怎么的？胡大海心中好笑，晃铁枪大战张九六。这咱得这么说，胡大海不是一点能耐也没有，这家伙不愧是一员猛将，头一个有劲儿，第二个经验丰富，第三胆子大，豁得出去，这就占一个上风。但是张九六呢，身为苏州王手下的元帅，久经大敌，枪招出众，那不愧是一员大将，要跟胡大海一比没法比，老胡跟人家差的悬殊。这两个人打在一起也就是六七个回合，胡大海一瞅，够呛够呛，心里说话差的太多了，还得出坏主意哟。胡大海眼珠一转，有滋一声坏水上来，再看他虚晃一枪，拨马跳出圈外，越等一等，把张九六下一哆嗦，烟河不战，不战呢，我看看你这两下子怎么样。刚才我这一看呢，张九六，实不相瞒，不怎么地，你这两下太康了，没受过名人的指教，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？我说张九六，你现在担当什么职务？张九六一听问我这干什么，我福保苏州王身为元帅之职。哦，元帅，行啊，元帅讲究料天料地料人，那得有两下子，你会排兵布阵吗？张九六一听你胡说，当元帅不会排兵布阵吗？哦，会。好嘞，你都会摆什么阵？张九六回答，什么一字长蛇阵，二龙出水阵，天地三才阵，四门兜底阵，八门金锁阵，十面埋伏阵，没有我不会的。哟，你会的不少啊，我给你摆个阵，你能猜出是什么来不？张九六，咱俩别费劲儿，这阵摆完了，你要能猜出来，看见没，我撒手扔枪，下马投降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，这兵我不搬了，这阵你要猜不出来，嘿嘿，你当如何？张九六这个人呢，性如烈火，最好斗，这个人也爱抢羊斗胜，今天停着这么多人，背后又有苏州王，又有南侠王耐云，又有王氏三白，还有吕家六吕，这么老些人，我能当着这么多人面前让胡大海把我吓住吗？那能行？想到这儿，他把眼睛一瞪，呆，胡大海，你今天就摆阵，如果我要猜不出来，我放你逃走。行啊，咱们可君子一言，